埃塞俄比亚全国金热城金政治者研究委员会和尼泊尔先进政治研究文学论坛近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声明指出，由于有金正恩阁下和紧密团结在他周围的全体军民在，朝鲜必定取得胜利。